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幽默方面的图书。启社你好。 哎，红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笑的艺术啊，作者叫做徐天荣。 哎，来自我们美丽的宝岛台湾。 徐家士是这样来评价的，说你会觉醒察觉到这本书啊并不是一册笑话大全。你会察觉到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固然你得到了无穷尽的乐趣，同时呢也进入了一座知识的矿山。 就像刚才我们说，其实我们会涉及到好多东西，有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在这本书里它被它提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哦，原来还是这样的。 哎，让我们有点这个眼前一亮的感觉。 比如说拯救大兵瑞恩和泰坦尼克号， 哎，这个泪中带笑。 对 啊，原来关于笑竟然有这么多的东西，你可以这么有系统的被列出来啊，令参观的人着迷呀，而且茅塞顿开。也许在心理学的著作里接触过关于笑的说法，说那是一个人对于某种内外刺激的一种反应，或者又说那是内在乐趣表现出来成为一种外在的行为。讲法呢既抽象又令人费解。那作为一位戏剧学者兼电影编剧以及导演的作者徐天荣先生，他这个态度还真不少， 没错。 编剧是一个， 对， 用他的笔描述笑这个主题的时候啊，则这项人的基本行为之一就像被放在手术台上，赤裸裸血淋淋的被解剖的淋漓尽致，结果呢就产生了很多十分珍贵的知识。所以一个求知欲强的读者在浏览本书的时候啊，尽享欢乐之余，更高兴的是获得啊，有可能是首次啊，了解其他地方无法搜寻到的知识。本书呢又叫做世界第一部完整的笑理，笑的理论，成非虚言啊。徐先生在这里面成功的处理了许多学者未曾尝试过的关于笑的论题，比如说笑的流程、笑的精神与物质标准，似乎没有人从喜剧的角度来检视过。更令人敬佩的是，徐先生还非常有耐心的为微笑溯源。他发现啊，笑的源头多达17个， 哎， 每一个源头中都有叫人不断捧腹的例子。作者更是从喜剧和悲剧的观点来比较笑与哭，也得到了14个结论。他更进一步的告诉读者怎样把笑植入到戏剧之中。如果不具备扎实的戏剧理论与实务的丰富素养，任何一位作家也无法产生出这样的一本著作来。 对，我们下边呢就继续我们上半时段介绍的这些笑啊，我们再来列举一些笑。比如说啊，这个有关于道德思想标准的笑话。说有一个屋的主人啊，请来两个工人来给铺设地板。工人在动工之前呢，必须把这个家具给搬离现场。屋主看他们搬得很吃力，然后就在这个合同之外供应他们这个下午的点心和饮料。这两个人很高兴。当这个地板铺设完了以后，两个工人要走了，屋主请他们呢把这个家具给搬回原位。可是这工人就说了，这不在合同之内啊，如果要做的话你得单给1000块钱。 嗯， 哟，这个主人就觉得 太没人情味了。可是这些笨重的橱柜啊、冰箱啊，他自己没办法挪动啊，就忍了口气，给了他一千。工人搬好家具，辞出这个屋外之后，过了会儿回来按铃来了，就一问怎么回事呢？他们这个车呀，给夹在数辆车中间了，没办法开出去。他请这个屋主查问一下，就是这些挡路的车啊，里边有没有这个左邻右舍的车在里边？屋主看了一下，说：“有。”“哟，那太好了，那谢谢您，帮我们联络一下吧，让他给我们让让路。”屋主呢，一笑：“可以呀、啊，不过咱们这合约里头没有这一条。 嗯， 你让我通知可以，你得付我1000块钱。”工人呢，别无选择，就只好照付了。屋主收款以后，哈哈大笑，仰面吟唱，是吧？因果因果，世上有因就有果，既知有果，何必造因？吟完之后，掏出车钥匙，把前面那车开走了，他的车。 嗯。 还有一个，哎，在美国，有这么一个富人买了个小皮包，过几天呢，回到这个店里头要求退货，服务员就说了：“用过的不能退啊。”“怎么用过呀？绝对没用过，我保证。”那就退了。退货不久，这富人又赶回来了：“我那个皮包，那个钥匙在皮包里呢，你拿给我好吗？”店员一听，就说了。不好，你不说你皮包没用过吗？啊，你没用过钥匙怎么在里边啊？你这是欺骗，你用欺骗的手段达到了目的啊。那我们要以退货的规则，我们要达到反欺骗的目的。那怎么办啊？怎么办？你用双倍的价钱把那个皮包买回来行，要不然那个钥匙就是我们反欺骗的证物。这富人没办法，只好用双倍价钱把这个买回去了。这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哎。那，曾经有这么一出戏，有这么一个电影，哎，这个电影挺长的，哎，我正好我也给大家伙读一读，这个真是很有意思啊。这个电影名字叫《女人创造男人》。 嗯， 哎，最近有一本村上春树的书叫《离不开男人的女》，离不开女人的男人。 哎，对对对对对。 哎、那这个呢，写《女人创造男人》，哎，讲的是啊，有这么一个将军啊，叫傅毅。结束了40年的戎马生涯，退役还乡了。乡长呢，就把他给放到这个政府新建的这个新居里头了，还留下一个勤务兵叫郑耀发啊，来服侍他。这个傅毅呢，这个将军呢，就向他护送来的这些人啊，来个临别训示啊。训示的时候振振有词啊，气概万千。训示完走了，哎，这时候牛乡长就给他介绍，哎，您看啊，这是您的左邻右舍的邻居，这是陈其柱夫妇啊，这个陈呐、啊，然后小声跟他说，这个陈是一个虐待狂， 嘿， 他这个妻子呢是一个变虐待狂，说您六本，您右边这邻居呢李文旦，这夫妇正好相反，这个李呢是被虐待狂，他这妻子是虐待狂，然后呢？说你看我们夫妇，这牛乡长说自己，我们是全乡闻名的，相敬如宾啊，从来没争吵过的标准的夫妇啊，我们首先得声明一下，这是台湾的啊，这是台湾的故事啊。那这个傅将军呢，骤失了这个统御权了，感到不适，脾气啊开始有点急躁，一急躁呢，他这个服侍他这情务员这郑耀发啊，备受折磨，比如说啊。必须要用这个瓦壶炭火来监察，要陪这个副将军啊下棋，如果偶然赢这个副将军一盘，副将军还要借故得罚他，怎么罚呢？比如说20盆树栽，让他由这个客厅给搬到天井去，早晨搬出晚上搬进啊，而且凡事必须按照这副将军这个命令去做，不准问缘由，而且他还常骂这个郑小发，你到这个世界上是来吃饭的啊，你不是来服务的，然后还对他这名字啊也不满，郑耀发，郑耀发财还没发，永远是郑耀发，你发不了。郑耀发呢就觉得特过得不开心啊，不堪虐待，就哎准备就想辞了工不做了啊，因为他们家离得也不远，哎，想了想有点舍不得，就回到他们家，央求他这个养妹叫阿威替他带一会儿工，带几天工，伺候一下这个傅毅将军啊。这阿威呢，从小就受这个郑耀发的打骂呀，他不敢反抗。哎，那郑耀发呢，就是以这个傅将军对待他自己的这种 种种言辞就开始转施给这个阿威，比如说你不许辩白啊，不准问理由啊等等。那阿威呢没办法了，就跟着这个张小发就来见这个傅将军来了。阿威呀就一看这个傅将军，他也很害怕呀，就不敢上前。张小发就打抽他打他。这傅将军一看很爱怜这个阿威，就制止了，不要，行了，你走吧，你走四个月，我准你休假四个月，让你这个仰面来代工来。刚开始的时候呢，这阿威呢是不敢正眼看这个傅将军，这傅毅将军呢待他也很和气，就跟他说，你不用拘泥啊，人类是平等的，你别太轻视自己，可以自由行动，别人不能干涉你。阿威呢搬这个盆栽啊特别吃力，那这傅将军就动手协助啊，晚上呢还给这阿威盖被子啊，阿威很感激啊，这个视这个傅将军像父亲一样。傅将军呢还教这个阿威下棋啊，两个人相处呢越来越和谐。 嗯， 那这时候就开始画面一转到那左邻右舍了。左邻刚才说沉住气啊，他是虐待他妻子的，比如说罚他这个两腿半分弯，头顶着锅不许掉落，就相当于这个站着马步啊，这个顶一锅啊还不许掉下来。那右舍呢，李文旦是被他媳妇儿罚跪在算盘上啊，而且还得不断的自数自己的罪状。这傅毅和这阿威啊隔窗看见啊，在那乐。那这个李文旦夫妇呢邀这个傅将军出游，傅将军带着阿威一块儿去了。这个李文旦的媳妇儿就暗自指点阿威说，女人啊有潜在的魔力啊，然后就告诉阿威应该怎么办。阿威呢若有所悟。阿威晾衣服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竹子高啊，这杆子高，然后他这个身子矮，这个胳膊够不着。这傅将军就放下报纸赶过去代劳，而这个时候呢阿威趁机走开了，上屋里去看画报去了。这傅毅一看不高兴了，就叫他过来想训他，没想到呢还没走过来呢，咵绊了一跤摔倒了，趴在地上就开始哭。傅将军一看，哟，这膝盖啊腕子呀都出了血了，赶快把他抱起来送到房里头，还给他敷药。结果他一敷药，他就觉得这个一直接接触到阿威的这肌肤了，这傅将军就有点感觉异样了。然后呢有一天这傅将军啊这个携这个阿威啊出去郊游去，结果呢阿威那个内急，就跟这傅将军商量说，能不能您给我遮掩一下啊。结果没想到他这个傅将军给他遮掩的时候啊，偷偷转脸看这阿威就急了啊，就说他。从此那傅将军就有点心怀愧谢了，然后对这个阿威啊多有让步。比如说啊，傅将军搬这个盆栽搬的时候呢无意给打破了，结果阿威就开始责怪这个傅将军，而且直呼其名啊。然后这个傅将军就抗议说，还没有人敢直呼我的名字。阿威就说了，说你太自大了，你们也是我们乡下人啊。然后说你给我取瓶水来。傅将军说，干什么用啊。阿威呢就不准他问理由，说这个傅呢，傅将军就忍住了，就把水取来了。然后取过来之后，阿威就把脚伸出来了，你给我洗脚。结果这傅将军呢一看不以为辱啊，然后一看这个阿威的这个脸色啊，这个半怒半喜的啊，然后就大胆的这个表白了一下，然后两个人就成起好事了。事后阿威痛哭不休啊，然后这个傅将军不住认罪，然后从此啊奉之如神，绝不敢怠慢。结果弄得阿威是越来越骄，把这个傅将军当佣人使唤，稍不如意就耍脾气。四个月以后，郑耀发驾满了回来了，看见这个傅将军送茶入室啊，到这个阿威的床前，阿威靠在这个床上正在那享用呢。郑耀发大呼报告，傅将军说，小点声，阿威这病后这个刚病好了，这体弱着呢，就把他赶出来了。可是阿威一见到这个郑耀发，夸不由得一溜烟的下床来，夸立正。然后这郑耀发就骂他，从来没看你病过呀，你这健体你怎么会得病啊。这时候正好傅将军又回来了，拿着热水袋一看，他这训这个阿威呢，就说，你什么人啊，你敢在我房里大呼小叫。然后呢阿威一看这个傅将军跟这儿叫唤，就开始骂这个傅将军，有我在面前呢，轮不到你发脾气。郑耀发就傻了， 没想到四个月之后有这么大的剧烈变化啊！就是让阿威说：“阿威，你看看我是谁。”然后傅将军说：“你给我滚，不要再来了。”这赵八晕晕的啊，但是脱身而去啊。这时候呢，牛乡长啊，他们这个夫妇当选为全县的模范夫妇了啊。这个大宴宾客的时候，被这个陈柱器和李文旦揭穿，说牛乡长其实也是一个妻管严啊，也是被他这个妻子虐待的啊。这个阿威呢，这时候已经不太愿意被人叫做阿威了，想改名叫大威，大威啊，这个微信里的大威啊，继而改名叫伟大，都不叫大威，叫伟大啊。这个傅将军呢，一一顺从。这时候呢，两个人就开始啊，谈婚论嫁了。 嗯， 阿威就批评这个傅将军，你干事儿真太糟了，你看你干什么都是傅的，我连做你太太的傅太太，嗯。姓傅嘛， 嗯， 那个傅将军说你别这个诽谤我的，毁谤我这个祖宗留下来的姓啊。那这阿威就说，那我怎么着？那我叫你傅不义啊。那这个傅将军不答应，然后这个谁，这个阿威就扔盘子扔碗，而傅将军呢仍然不答应，坚守了尊严。哎，在这个预定请客的这日子，要宣布两人结婚的那天，牛乡长啊左邻右舍都来了，就在这个时候。阿威就在楼上大喊：“傅不义，他不叫傅义吗？啊，傅不义！”傅将军当然不愿意当众应声啊。这时候，阿威光着身子裹着一毯子就走下楼梯来了，就跟他说：“你要是不答应傅不义，你要是我叫你傅不义，你要不答应，我就把这毯子撂开。” 嘿， 傅将军， 我这是 傅将军一看，哎呀，赶快就答应了，然后把他强拉入房啊，弄得全场骇然啊。这个傅将军啊，这个。从此啊，就每天在这个家里头干活生火啊，生炉子扇扇子啊，满面炭黑一缕不整，有这个以前这个部下来都看不出当年威风八面的傅将军了啊，说怎么是这样了。这些部署来干什么来了？宣读啊，说这个命令来了，让他呀，让这个傅将军重返军旅啊，要有这个新的事要给他、啊、 嗯， 当这个傅将军呢穿上军服披挂整齐的时候，哎，一看，哗，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仪了，在队前训话，走来夺去啊，振振有词。没想到突然阿威在这室内大吼一声：“傅不义！”傅将军习惯性的趴卧于地，就趴下了，然后众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赶快给他扶起来。哎，这时候呢，郑耀发也回来了。嗯，郑耀发回来之后，这个傅将军大骂说：“你怎么回事啊？你一睡就不回来。”抽这个就打了这个郑耀发一耳光，郑呢就把这个怒啊就迁怒于这阿威了，就骂说：“你呀，你奴役这个傅将军，你害我挨打。”啪，也砸这个阿威。阿威呢不敢拿这个郑耀发怎么办、啊、怎么样，就开始拿这个傅将军出气，就骂这个傅说：“你不应该啊，你看你触怒了这个郑耀发他就打我了。”然后就开始又抽这个傅将军，然后就傅将军打这个郑耀发，郑耀发打阿威，阿威打傅将军，三个人轮流互相抽耳光啊，直到被这个众人拉开，然后请将军成行。阿威这个时候，哎呀，见到了这个将军的权势了，开始寄往未来了啊。然后傅将军要走的时候，阿威很惶恐，拉上去说：“哎呀，天下这么大呀，只有你能包容我。”这个傅将军就说：“哎，等我吧，等我这个处理完事儿，我回来咱们再团圆。”傅将军要走了，哎，牛乡长等都过来送行来了，鼓乐齐鸣，前呼后拥啊。就在这时候，忽然阿威一声大叫：“傅不义！”傅将军马上要趴下了，幸亏让这个部下给拉住，嗯、啊，然后部队远去啊，阿威啊泪沾襟啊，牛乡长等在一旁抚慰，最后，哎，介绍是牛乡长的背上被人偷偷的贴上了字条，叫“相敬如宾”啊，然后镜头啊拉回人渐渐走远。 嗯， 这个女人创造男人这个剧情就算完了，有点意思。 女人创造男人，哎呀，妻管严啊，又是一个非常、 嗯、 非常典型的例子啊。这所谓一物降一物哈、啊。 对，但是这个呢，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个女人创造男人啊，这是一出叫低级喜剧。 嗯， 这个低级喜剧并非我们说的那个低级，它的这个低级喜剧呢，是指，它不是这种。精神的物质不是那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它相对来说对比较物质化啊，这叫低级，不是说它有低级趣味。 嗯、 啊、 那相对低级呢，肯定还有高级。它所谓这种高级的这种材料是什么？比如说，一个孩子拿回他在学校里画好的一个蜡笔画给母亲看，母亲一看，哎呦，说你今天这画画得真好，哎，比你往常拿回来的画都漂亮，你看这颜色啊，鲜艳亮丽。孩子就笑了，妈妈，因为今天我用的是同学的蜡笔，所以我使劲往上画。你看这个笑话它反映的是什么啊？主角虽然是小孩子，但是反映了人性的自私，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还有一个，张太太在门前遇上了邻居李太太，两个人站下来聊天，感叹世风日下啊，这个骗诈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张太太就提到说，哎呀，今儿早上我买菜去，找回了一张钱，一张百元的钞，我老公一看说那是一伪钞，假的啊，跑回去让他们给我换，他不认账，哎呀，人心不古啊。李太太呢没见过这假钞，就说，哎，张太太你拿出来我看看，我见识一下，以免日后我上当啊。张太太很洒脱，没有了，我已经把它用出去了。就是这个，从这个笑话一看，他也是能看出这是一个自私的人，有嘴来评议别人，没嘴来 说自己， 说自己，哎，像这种他认为是高级喜剧的这种 代表 材料，这种材料，哎，还有一个这个高级喜剧的材料，比如说啊，这个一个女主角的三妹，这个分送喜饼的时候被这个女主角她任职公司的这董事长的老爸看中了，你想这差多少岁了，啊，老爸都88岁了，就找这女主角说，我想娶你这三妹为妻啊，说这个我这体力很充沛啊，没有问题啊， 嚯 啊，这个就他们这个不敢回绝呀，就找人商量。后来有一人呢，就说我跟你们一块儿去，给这个老头讲讲。找到老人，跟老人就说，哎，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年近90的老人啊，娶了一个少女为妻。不久以后呢，老人找医生去了，说，哎，我妻子有孕了。医生检查以后说，这怀孕是真的。说，哎，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啊。有一猎人啊，拿猎枪去打猎，结果呢，无意中啊，他没拿猎枪拿错了，拿的是一伞。就当狮子扑过来的时候，他用这伞对着狮子棒开了一枪，结果把狮子给打死了。 嗯， 老人听着说，不可能啊。医生说，可是事实上是有一颗子弹打中了狮子的要害啊，所以狮子才会死啊。老人说，那开枪的一定不是这个，一定是别人。医生说，对了，我现在答复你，我相信那是别人开的枪。哎，董事长这老爸听完这个人讲这故事，一言不发呀，默默走了，从此不再提求婚的事儿。 嗯， 这个作者就认为这是高级喜剧的材料。 哎，就是刚刚提到了低级跟高级啊，高级可能容你去想一想， 对， 啊，低级呢可能很多人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笑， 对， 它是那种挠挠，然后跟让你会心一笑的感觉不太一样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跟朗读的这本书，叫做《笑的艺术》，来自徐天荣。非常感谢启社，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经已给我怎会看不到，

勤俭节约，够吃就。 北京时间十。